啊，你在我这个会上，我们是无量寿法会，真正把这个意思听懂了、听明白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啊，讲到最后就是一句佛号啊！啊，你问我，我早晚散步，一步一声佛号，没有白走路啊！啊，无论干什么事情，不用头脑的，干事情也念佛号，心里头默念，不出声音。他真干呢，分秒必争呢。我这一秒钟没有念佛就空过了，这多可惜啊！啊，这一句佛号里头含藏无量功德。啊，为什么？他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念这一声佛号，就是所有诸佛如来全念到了。这一句佛号里面包含的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劫所修习的功德，一个也不漏。没人知道，没人讲啊！啊，学佛不念佛就错了，大错特错。啊，一生的发布施抵不过一句阿弥陀佛。句句是实话，千万不要感情，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我们的目的是出离轮回，求生净土，造轮回业，临命终时怕有障碍，你去不了了。啊，这比什么都要紧啊！有个正念啊，至少抵得一万个邪念。正念难得了啊！我们如果没有正念呢，很容易被一些冤亲债主给毁掉啊！啊，为什么冤亲债主天天在咒你啊？啊，天天给传递给你说负面信息啊！我们念佛的人。第一个好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啊，无论什么念头，人家来对我的时候，我都以阿弥陀佛回敬他啊，不但我们自己不受伤害，对他都有好处，以德报怨呐。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啊，这个好的念头啊，跟信德相应啊，随念佛人，不管他是有心无心，你问他，他一开口就阿弥陀佛。啊，你问他什么，他都豁然回敬你阿弥陀佛，正确。这就是此地讲的。甚深微妙法了，很多人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不知道啊。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本来是佛，现在要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这四个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我们对它理解，我们对他没有怀疑，啊，这一句话能够保佑我们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啊，能保佑我们将来决定的生净土，也能保佑我们这个地球化劫灾难。啊，为什么呢？一切正念里头没有超过这一句，这一个念头。啊，这一个念头的功德跟阿弥陀佛相等了，平等法了。啊，行为从念起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这句话重要。啊，我在打妄想，自己也知道我有罪，我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妄念相续，佛号不能相续？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生惭愧心，生忏悔，啊，以上三四号为资粮。好比旅行的时候，古时候旅行因为没有酒店没有住宿，所以自己一定要带干粮，啊，要带一点钱财，要带一点干粮，啊，这是旅途上才能解决问题，啊，资粮欠缺了便难前行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三个条件：真心、真愿、真心、真念佛。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大圆满。啊，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看到了，全明白了，再也不会迷惑了。就能不去吗？信愿行善，却亦不苦；如顶三足，却亦变轻啊！却足之顶啊，是名非己。这三个条件要圆满具足。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这三个条件有没有？有。缺不缺？缺。虽有，非常淡薄。啊，敌不过妄念啊，这是真的。每一天起妄念的时间长啊，念阿弥陀佛的时间短啊，起心动念依旧在造六道轮回，依旧在造三途业报，那真的是干这些了。没有放下了，啊，真放下了，什么都不牵挂了， 心上没事的，在这个世间过日子，随缘度日，什么都好，丝毫计较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得到了圆满。都能够帮助你法喜充满。你没有忧虑了，没有牵挂了，快乐无比啊。真正尝到法味，极乐世界的味道啊。阿弥陀佛名号的味道。正语只有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话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什么，他听进去也都是阿弥陀佛。你遇到这种人，你讨厌他，他什么都不懂，他就懂阿弥陀佛，他别的真不懂。一个寺庙，一个道场，要真正有这么一两个人，这个道场有福，可不能轻慢他。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认为这是迂腐迂腐，没有智慧，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他是不懂，他懂的也不懂，不懂的也不懂，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往生，我肯定是上品。上辈往生，日不可及，比不上他了。早年李老师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他说他很想学，学不像啊。上上根人你不如他，这种下下根人你也做不到。但是上上根跟下下根，下下根决定得深，而且品位都很高。他给你答复的这一句话是绝对正确。为什么？你跟他讲什么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回答你这一声阿弥陀佛真话。你的起心动念是妄念起来的，他的起心是真心起来的，真的是清净平等觉里面起来的一句阿弥陀佛真话，真话你听不懂，你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他不要听，所以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了半天他回答你阿弥陀佛，你再听他第二句话，没有，没有第二句，真言就一句，没第二句。这种人要尊敬他， 要重视他。为什么？他真的专心了，真的是念佛最好的榜样啊！这种念佛人有效果啊，这一个地方安静和谐，风调雨顺，都是他的功德啊！大家还瞧不起他，瞧不起他，把他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消业障，增福慧呀，保佑一方啊！这人到哪里去找啊？阿难大众欢喜坐地啊，向西方礼拜，称念甚好，西方一阵庄严，豁然就现前。啊，这是令生善故啊！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呢，会生起善心。这个善心不是别的，是求生极乐世界的大愿的啊！真正明了持名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你在这个世间做再大的好事，都不如念一声佛号大好事，人都想做啊！立约自己，立约一家，立约一个国家，立约全世界，立约一切众生。这个事情人愿意干的，叫他念一句佛号他不肯干，他不知道念这一句佛号比前面的功德殊胜太多了。为什么？那些好事，大善大大好事了，国报在人天呢，没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一句佛号叫你脱离六道轮回，怎么能比啊？这一句名号叫你做福啊，那个大善呢，你能做人王，你能做天王，但是人王天王都有寿命啊，不能避免生死飞翔，飞翔天人寿命八万大劫到了还是要轮回这个我们不能不明白啊！这个账摆在面前不能不清楚啊！什么是真善？究竟善圆满善，念佛往生啊，其他的善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下面给我们讲念力成见，幻缘世界啊，念力，念佛的这个念力修兰博士给人治病的念力，真诚坚定，要把念力集中，不能分散。 啊，分散效果就没有了。念力一定集中，集中就是禅定啊，叫定力不可思议。那个定力就是自己念力集中产生的力量啊，这个什么能把虚幻的境界照破啊，所以阿罗汉得到菩萨第七个定的这个地位啊，要知道这个定的等级总共是52个等级啊，小乘阿罗汉他达到第七个，第七个呢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在六道里的梦醒了，做了一场噩梦，梦醒了，啊，六道不见了。在这里，我们要好好去想想，六道没有了，六道里头你还要这种吗？你还要分别吗？六道没有了，你还要想占有吗？你还想控制吗？全都等于零了。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能不放下吗？没有这个道理啊，他肯定放下了。为什么？一场空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啊，你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就错了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就对了啊，这是要我们念头转过来啊，真诚坚定的念力，不念世间法了啊，世间法就清净了，行者成门一念幸福，何须更论种种功勋啊，这句话很重要。念佛的人，行者就是念佛的人，真正求往生的啊，最重要的是一念幸福啊，关键这个字在诚，真诚真诚一念幸福，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人求往生的人，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念之外，他们有第二个念头这就叫诚，这就叫一念幸福啊，这个如弥陀愿海，如极乐世界，如阿弥陀佛的教堂啊，不需要再去修其他的功德了。我说功德比功勋容易懂啊，不必再修其他功德，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实在说，他能够将84000法门一切功德都在其中啊，说得更大一点的，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习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当中。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究竟功德，是圆满功德，你全修了，可惜没人相信啊，没人能懂得啊，难得了祖师大德跟我们念出来啊，大乘一章第十九说，知一乘真实之法，这是实质。佛在《法华经》上讲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是实质。啊，实之就是根本之，了之三乘全化之法名方便之。一乘成佛唯一之有。啊，三乘呢声闻缘觉菩萨。这是接受佛教的人。根性不相同，分三等啊，上等的学大乘，中等的学圆觉啊，跟现在差一等的学声闻啊，三种不同的根性，三种不同的教法啊，一乘是成佛之道。那今天我们也晓得念阿弥陀佛是一乘法，这不是三乘法。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样的根性，遇到净宗法门都是一乘法，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于是我们就知道念佛人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跟小动物接触阿弥陀佛，跟树木花草接触也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以一佛尘来对待一切众无上法门啊。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含摄了，圆圆满满，这就说明佛法修的是什么，怎么个修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可是修的呢是一桩事情。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什么门道，通通是修定禅定啊，一界得定，那个界是无量无边，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界，无量法门也是界啊，全都是修的定，所以佛才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通通修定嘛。修定的方法不一样，修定的门道不一样，全是修定。我们现在用说持名念佛修定，这是佛法。如果持名念佛不是修定，这就不是佛法，你完全搞错了。 啊，念佛人修什么？经题上讲的很清楚，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清净心是小乘的定，啊，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小乘的定。平等心是大乘菩萨所证的，啊，换一句话说，清净是小乘的心，他没有染污，啊，所以他没有轮回，轮回不见了，轮回是染污，啊，三恶道是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啊，善恶通通都要放下，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十法界有分别，四圣法界，他没有染污，他有分别。啊，把分别放下，这是菩萨的定，比阿罗汉高。啊，因定开慧，智慧开了就是觉，那是如来的大定。这三个种禅定的层次，经题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佛是佛法，没有违背戒定慧，啊，念佛决定证得清净平等觉，这就完全正确了。你学佛的方向对了，目标对了，你没有走错路，你会有成就。啊，净宗是把这条路当中设了一个中途站，那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第一步到这个站，第二步就成就了。啊，好像我们外出旅行，啊，我们乘火车，第一步先到火车站，极乐世界就是火车站，就是飞机场，你到那里去，啊，到那里去。乘坐阿弥陀佛的大乘就成佛了，啊，就达到目的地了。啊，我们把净宗跟通途的无量法门认识清楚，我们走捷径，那就阿弥陀佛这个路子，啊，不走阿弥陀佛路子能不能成就？能，以上讲决定能，还是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个原理是决定不能违背的，对，放下就是。很难放下，是真的。啊，真正放不下，走阿弥陀佛的路就对了。世间确实有一等人 这种人每一个时代都出现，好像每个地区都有。啊，我称他们做老实念佛人。啊，多半是农村阿公阿婆，他们很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可是遇到佛法呢，他就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问他发菩提心，他不懂，他会用佛号答复你阿弥陀佛。啊，好像一生呢，他只懂得这一句阿弥陀佛。无论你给他讲什么，他会笑眯眯的回答你的全是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多半都是穷寒，生活很苦啊，念佛可以说昼夜不间断，有时候出声，有时候不出声，看他口在动，手上拿着念珠。啊，李老师过去曾经好几次跟我讲到这个事情，他很想学他们，学不像。啊，这种人看起来愚痴，什么都不懂，可是这个人将来往生品位高啊，肯定都是十八图往生，也就是上辈往生啊，三辈往生的上辈往生啊，不是普通人。我曾经告诉开利法师啊，他现在是个道场的住持，我说如果你们道场附近有这样的人，你要对他恭敬啊，那是那是菩萨，有这些人念佛的地方，这地方绝对不会有灾难的。为什么？他们是真念佛人，不是假的啊，你们搞打佛七啊，做念佛会啊，未必是真的，那是真的。啊，你别看一个两个，啊，他告诉我，我看到我们那里有三四个，我说那儿宝啊，啊，那真正是三宝居住啊，啊，决定不能轻视，但一般人通通瞧不起他们。啊，都自以为是啊，对他们都很傲慢啊，这确实错了，见到这个人特别恭敬啊，对他们也不要说别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念的时候心里想着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要做如是观。真见到阿弥陀佛了啊！所以念老的挂佛就说得好，唯有实证方能其入理念境界啊。下面华严经里就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啊，我们正宗有 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净土宗有这个说法。经经院，经是先前我们这部经上所说的，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深显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但是这是弥陀本愿功德所成就的啊，成就什么？在极乐世界六尘说法，一切时一切处闻法不中断，念佛不中断，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成就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金钱、科学的工具日新月异，做到了相似，啊，真正念佛堂。我们用念佛机啊，现在念佛机打开充一次电应该可以用几十个小时啊，佛号不中断。现在定经的经片啊，大概只有小指甲这么大的一个经片。我们讲无量寿经1200个小时全在其中。啊，一个小小机器像一个手机一样。啊，能够听1200个小时。把我们一年所讲的东西全在里头啊，你可以24小时不中断会得念佛三昧也啊，但是在念佛三昧之前决定会得法喜充满，前面经上讲的，你越听越欢喜，越听越不肯放下啊！听到念佛三昧现前，再往下听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时候往生，生十波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万缘放下，啊，一直念到佛来解。说什么时候来接引，时候到了他就来了啊，总是叫我们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加强大家念佛的信心，这无量功德。啊，无量寿经超云上来，虽说万恨往生，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说到最后就一句话， 一向之恒念阿弥陀佛啊！你看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是忘佛本意，想想佛的本愿，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希望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你要是把这八个字抓到了，对他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佛所讲净宗法门，你圆满得到了，你一点都不欠缺。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你还在劝教，你还没回头啊！回头是岸呐，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定要懂得回头。又黑谷，黑谷是日本的法师啊，他有大经释，就是无量寿经的解释啊，他揭露这里头几句话：揭露如下，智流通出非助念助行二门，但名念佛往生啊，废是废除啊，就是不提了啊。助念助行就是菩萨六度万恨都不提了，到最后都不提了啊，只说明念佛往生。有人准本愿故啊，这个准就是依呀，依据，依据佛的本愿，智流通啊，是初非初现，但归念佛。啊，这是黑窟大经解上的话，可见弥陀本愿，十愿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佛的真正愿望，只要你肯照这样做，你看它多简单啊！一向专念，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就不肯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呢，它是这真正一向专念，这个意思。偶业大师得到了经上明明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偶业大师说的好啊，真正能够发心，一心求生净土，至此名号，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不比讲什么至诚心啊、发愿回向心啊、身心都不必说了，没有那么多麻烦。啊，我就是想去，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就这么个念头，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怎么去？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去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心专念。啊，跟你讲一想，想是方向，方向是西方。啊，一个方向就是求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的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啊，你真正能够明白了，不再疑惑了，你就照这样去做， 阿弥陀佛的愿望就圆满了。啊，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愿望，你能这样做，你就决定得生，精气流通啊！啊，向下六平心呐、啊，43到48。啊，都是劝流通，特显佛云，足常持名，不劝流通啊。是故成为后善。啊，这是说明无量寿经，无有一品不善。无有一句不善，无有一个字不善，啊，而这些善总归的归起来了，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皆归在名号上啊。我们要很细心的认真检讨，啊，问问自己，我对净宗有没有信心？真有信心，万缘放下了，我还有好多事情放不下了。我相信，不是不相信。在你信心里头，对他只有一分二分。我也想去，那个愿也是一分二分，不起作用啊！我也念佛，杂念比佛念多。三个都不及格，去不了。啊，真正相信的人就一句话，其他的全放下了。这一句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没有一样不能解决。啊，身体不好念佛身体就好了啊，甚至得到严重的不治之治病，啊，念佛的时候病好了，没事了。例子很多啊。为什么他能做到？他完全相信，他不相信医药了，因为医药也不相信他。啊，山西小院不就是例子吗？啊，医院放弃治疗了。这个医生跟医药不相信他了，那么他也知道了，医院放弃了，寿命没多久了，只有一两个月了，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一个妄念都没有，一两个月之后病没有了，再去检查没病了，一点都不稀奇。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了。念头一转呢，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病毒就没有了。啊，阿弥陀佛能够化解这些病毒啊！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能改变世界， 能改变宇宙啊，这么大的力量啊，我们个人这个问题算什么？这鸡毛蒜皮啊。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念佛了，这个法界虚空界都变成极乐世界了，它能改变宇宙。啊，释迦牟尼佛又何想不愿意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佛没有起心动念，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永远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佛是怎么样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爱怎么样随你去，你喜欢行善好，我看到有天堂，你喜欢造恶也很好，那儿有地狱，地狱是消你的罪业，天堂是消你的福报，都是在消业的，有善业有恶业，佛没有业，善恶业没有啊，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干什么都好，你看他的心多自在，决定不受外头境界影响。我们在学这个，学这个，学到这个，念佛就能专心了啊，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啊，一些问题决定不在外，就在我自己坚定信心念这句阿弥陀佛，得到圆满解决。这种殊胜功德利益到哪里找？啊，所以我们要真信、真念、真念佛，别想那杂东西。想一个念头，就是造六道三途的罪业。为什么不多念一句佛呢？啊，古大德劝人，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有道理啊！啊，后头还念句：“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活。”你真的发生了，所有一切念头都不得死，死掉灭掉，不要再有念头了。啊，别人说什么都好，善也好，恶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啊，自己呢，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自行化他。我自己这么做，我也就这样子教他。啊，看他自己会不会。他自己真的看会了，听懂了，他觉悟了，他就会跟我一样。他不会呢，妄想随他去吧。啊，我们决定不受干扰，这就对了。那命中往生，故知弥陀愿力，微光摄受之力，知不可思议啊！往生全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不念弥陀还念什么？所有一切念头里头究竟圆满的善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知道的人不多，真正知道这句佛号放在心上是分秒必争啊！我不能让我的时间一秒钟啊错过了，没念佛啊，口里不念可以，心里要念念相续啊，一个念头接着这个念头啊，不要有其他的杂念，不要有其他的妄念，我们才能有把握往生啊，真正得生啊，得生净土，你会预知时至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走。那、啊、为什么知道？你肯定见到佛了，你肯定见到极乐世界啊，心地达到一定清净的境界，你就见到了啊，这不是做梦，不是不是做梦，不是幻想啊，告诉你千真万确的事实。贪会带给我们疾病，会带给我们水灾啊，应对在我们居住的环境这个是不善的现象啊。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人他想什么？只想阿弥陀佛，幸运之念，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啊，这句名号又是什么？今天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万德洪名，这个名号里头居住无边的真善美慧啊，所以你能够常常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个梦好啊，这个梦是世出世间第一美梦，美梦成真啊，世间幻梦都能成真啊，何况这是自信第一德了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缘呢，自信本具的这是因呢，因缘具足啊，这个梦就现前了，就变成真的了啊。你要问是真的吗？有人见到吗？有，见到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多啊，往生的人我们看到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啊，走的时候不生病，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啊，快快乐乐告诉大家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接我啊，真走了，留下来的身体全身柔软啊，面色都带着笑容，没有痛苦的样子啊， 我们能不相信吗？